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我不知道昊天宗今后的下场如何，但我却可以肯定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。 等你先胜了我再说大话，听我命令，所有人立刻离开，向城主禀报昊天宗复苏之事。走。 在怒吼出声的同时，他已经迎面朝着唐三扑了过来，手中血魂斧上光芒闪耀，黑色的第七魂环瞬间化为庞大的黑光没入斧身之内。刹那间，他手中血魂斧骤然暴涨，几乎是瞬间功夫就已经变得足有车轮大小，带着强烈的血腥气息迎面朝着唐三斩了过来，就像是横空出现的一道红色闪电一般。得到了命令，那些低等级魂师转身就跑，这些人也算是机灵，没有从同一个方向逃走，而是分向不同的方向。敏攻系魂师跑在最前面，府邸虽然不小，但是他们凭借自己的速度也只需要几次呼吸的时间就能够逃脱出去。数十名魂师要是同时出了府邸，走入外面反复曲折的街道，就算是唐三这样的实力，想要将他们全部击杀也要大费周章。武魂真身状态的血魂斧无疑是极其强大的，这名武魂帝国的魂圣一上来就全力以赴，他是为了给自己手下以逃脱的机会，同时也是要亲身尝试一下与昊天宗强者较量的滋味。他深信只要对手不是比自己强的太多，就算打不过逃走还是有机会的，毕竟到了魂圣这个级别，如果一意逃走的话是十分难以拦截的。面对那如同红色闪电一般的血魂斧，唐三只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就化解了对手的全力一击，右手抬起黝黑的海神三叉戟，以举火燎天之势挡去。他在用出这个招式时甚至没有使用几分魂力，当的一声巨响，刹那间红光破碎，海神三叉戟连半分震动都没有，只是上面隐含的魔纹荡漾起一层淡淡的暗金色，而那柄武魂真身状态的血魂斧却被直接震成了碎片。武魂破碎，魂师自然不会好受，血魂斧魂圣鲜血狂喷，整个人被震得直接飞上了数十米的高空。可是直到昊天锤砸上他的脊背，令他全身骨骼寸断的时候，他也没有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败得如此之惨，甚至连对手的一个魂环都没有看到。武魂真身的一击，面对轻描淡写的一戟荡来，居然是破碎的结局。别说他没想到，第一次使用海神三叉戟的唐三也愣了一下，以至于让那些武魂帝国魂师中速度最快的已经逃到了府邸墙边。本来唐三只是想要凭借海神三叉戟荡开对手的攻击，再以昊天锤取胜的，可谁曾想面对海神三叉戟，那血魂斧竟然直接化为了碎片。那一刻唐三甚至连震动都没有从三叉戟上感觉到。 这就是真正的神奇之威吗？不愧是海神曾经使用过的武器，但是本体的破坏力就已经达到了如此恐怖的程度。 有了它，唐三以前缺乏的攻坚能力完全得以弥补，而且对魂力的节省是难以估量的。只是一瞬间，双方就分出了胜负。以血魂斧魂圣这种强力的存在都没有能阻挡住唐三片刻，其他那些武魂帝国的魂师，唐三又怎么会给他们逃走的机会呢？呼的一声，蓝光从唐三额头一闪而没，相应的海神三叉戟上那名透明的菱形宝石上也掠过一道蓝光。刹那间，所有正在逃跑的魂师都感受到自己身体变迟滞了，仿佛置身于惊涛骇浪之中，庞大的能量挤压着他们的精神世界，从实力最弱小的开始，一个接一个魂师软倒在地。他们不是死亡了，而是灵魂被迫变成了白痴。唐三对于精神力的控制可以说是妙到毫巅，他没有再杀戮，但把这些人变成白痴跟杀了他们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武魂帝国的魂师多年来助纣为虐，尤其是城市之中的嚣张跋扈惯了，不知道残害了多少平民，如此下场也是他们罪有应得。黑暗中一切重新安静了下来，唐三施展的正是以前瀚海乾坤罩附带的四个能力之一瀚海狂涛，群体精神攻击技能。虽然个体的攻击威力远不能与紫极魔童相比，但胜在攻击范围广， 眼前这些普遍60级以下的魂师怎么可能抵挡得住？唐三重新用布条缠绕上海神三叉戟，他信步走出了护城魂师团驻地。这里的事情想要被发现，怎么也得要等到那些昏迷的士兵清醒过来才行。唐三先找了一家昼夜营业的澡堂洗了个澡，尽管他身上并没有沾染鲜血，但那无形的血腥气息却是小五最不喜欢的。唐三洗净身体，换了身衣服，这才在隐身状态下飞起，出城而去。当天色大亮时，他已经带着小五来到了武魂帝国哈根达斯行省的下一座城市。西鲁城，清晨，天还没亮，整座城中高层贵族们却是一片大乱。护城魂师团驻地全部80余名魂师，46人死于非命，37人变成白痴，死者也包括驻西鲁城武魂帝国魂师统领血魂府魂圣在内。一时间西鲁城内风声鹤唳，城主第一时间下令封锁全城，并且立刻派人向武魂帝国首都武魂城禀报。当然那位西鲁城城主也明白，城内的封锁根本就是徒劳的，人家既然能够斩杀80余名魂师，这等实力又岂是他手下的士兵和武将所能抵挡的？他只是祈祷着那些杀了武魂帝国魂师的人不要找上自己才好。武魂帝国有自己特殊的传讯方式，只是一天的时间，武魂帝国首都武魂城就得到了消息。胡列娜端坐在教皇殿议事大厅内，左右两侧分别坐着燕和邪月。看着眼前的紧急文书，他不禁眉头大皱。 根据文书上写的，我们派到西鲁城的人应该是受到了突袭，他们中的大部分是被钝器击杀，突袭他们的应该都是高手。血魂府魂圣斯坦福这个人我认识，74级气魂圣，实力相当不俗，一对一的情况下我赢不了的，但他现在竟然全身骨骼尽碎而亡，应该是遭受了强大的魂技攻击，还有那些变成白痴的人似乎是受到了精神类的魂技攻击。 肯定是天斗帝国的人，他们胆子也太大了，竟然敢偷袭我们，让我们损失了80多名魂师。 现在还很难说，虽然下面那些行省全部臣服于帝国，可他们以前都是王国和公国，自己动手也不是没有可能，虽然这个可能性要低一些。能够无声无息地击杀我们那么多人，就算是封号斗罗也很难做到，敌人的数量不会少，只有从各个方向同时发动攻击才有可能造成这种效果。 只是凭着一份文书很难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，看来必须要走一趟才行了。陛下不在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如果不能妥善处理，我们是交不了差的。 娜娜，让我去吧，我带一批精锐过去，一定能通过蛛丝马迹将那些人揪出来。要是天斗帝国干的，等陛下归来，我们就更有理由向他们发动战争了。 不行，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，对方既然敢这么做，必定是有所图谋，我亲自去一趟。大哥，你和燕在这里留守。 妹妹，陛下临走之前将帝国事务交给你处理，你怎么能轻易离开呢？ 就是，娜娜，你不能去，还是我去吧。 你们听我说，目前帝国已经走上正轨，正在按部就班的发展，敌人绝不敢轻易地进犯咱们武魂城。城中暂时没有什么要紧事务，而西鲁城发生的事与4年多以前更新城分店被灭很像，现在很难说是谁动的手。我受陛下重托，这件事一定要亲自去看看才能放心。 武魂殿立国之后，胡列娜的身份也随之水涨船高，圣女的名号未改，却变成了武魂帝国圣女，权力仅次于教皇比比东，有权调动帝国军队以及除了长老殿以外的帝国魂师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他的实力也已经远远超过了邪月和燕，是黄金一代中最有希望在30岁以前突破70级的。 燕虽然一直在追求他，但胡列娜却始终不假辞色，全身心地放在帮助比比东建立帝国以及帝国发展上，深得比比东信任。他既然已经做出决定，就算是邪月也不好再反对。 娜娜，那你是不是请两位长老同行比较好？对方实力不弱，你可不能有什么危险。 不用了，陛下已经带走了六位长老，武魂城内需要剩余的几位长老镇守。虽然说敌人不太可能攻击这里，但是帝都乃是帝国的根本，不能有丝毫动摇。日常事务你们处理，如遇强敌来犯，就请长老们出手。至于我，你们不必担心，我带一个寂灭小队走，万一遇到什么情况，也足够应付了。 这就好，不过你路上还是要小心，在到达西鲁城之前，不要让那些行省的官员知道你的身份，万一他们图谋不轨，你还是会有危险的。 帝都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，我立刻出发，快的话大约四五天就能抵达西鲁城了。 唉，娜娜越来越有上位者的气度了。只是 什么？只是对你依旧爱答不理的。 唉，邪月，你说我和他一起长大，为什么娜娜就不喜欢我呢？小时候他对我还是很好的呀。是不是因为那个唐三啊？ 别问我，我也不知道。不过我经常看到娜娜心事重重的样子，你也不要多想了，不行就放弃吧。你也是快三十岁的人了，该找个伴了，不要因为娜娜耽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。 肯定是因为那个唐三，那个混蛋装作唐寅欺骗娜娜的感情，别让我再看到他，否则一定将他碎尸万段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